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，外国通讯社报纸和广播电台做了报道，古巴拉美通讯社、孟加拉国的选择日报、普罗巴特日报、几内亚国内国际广播电台和7种民族语广播电台报道了金日成同志为人民奋斗终生的不朽业绩。几内亚文艺复兴广播电台详细介绍了太阳之花金日成花。